第二十五回，演魔法子弟逢五鬼，《红楼梦》通灵遇双真。话说红玉心神恍惚，情思缠绵，忽朦胧睡去，遇见贾云要拉他，却回身一跑，被门槛绊了一跤。胡醒过来，方知是梦。因此翻来覆去一夜无眠，至次日天明方才起来，就有几个丫头子来会他去打扫房子地面，提洗脸水。这红玉也不梳洗，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，洗了洗手，腰内束了一条汗巾子，便来打扫房屋。谁知宝玉昨见了红玉，也就留了心，若要只点名唤他来使用，一则怕袭人等寒心，二则又不知红玉是何等行为，若好还罢了，若不好起来，那时倒不好退送的。因此心下闷闷的，早起来也不梳洗，只坐着出神，一时下了窗子，隔着纱屉子向外看得真切，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，都擦烟抹粉，簪花插柳的，独不见昨那一个。宝玉便击了鞋晃出了房门，只装着看花，这里瞧瞧，那里望望。一抬头，只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上，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，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，看不真切。只得又转了一步，仔细一看，可不是昨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。待要迎上去，又不好去的。正想着，忽见碧痕来催他洗脸，只得进去了，不在话下。却说红玉正自出神，忽见袭人招手叫他，只得走上前来。袭人笑道，我们这里的喷壶还没有收拾得来呢，你到林姑娘那里去，把他们的借来使使。红玉答应了，便走出来往潇湘馆去。正走上翠烟桥，抬头一望，只见山坡上高处都是拦着帷幕，方想起今儿有将椅在里头种树，回转身一望，只见那边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，贾云正坐在那山子石上。红玉待要过去，又不敢过去，只得闷闷的向潇湘馆取了喷壶回来，无精打采，自向房内倒着。众人只说他一时身上不爽快，都不理论。转眼过了一日，原来次日就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，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的，王夫人见贾母不自在，也便不去了。倒是薛姨妈同凤姐儿并贾家几个姊妹宝钗宝玉一齐都去了，至晚方回。可巧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，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讽诵讽诵。那贾环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，命人点灯，拿枪作势的抄写，一时又叫彩云倒杯茶来，一时又叫玉串来剪剪蜡花，一时又说金串挡了灯影，众丫鬟们素日厌恶他，都不搭理，只有彩霞还和他合得来，倒了一盅茶来递与他。因见王夫人和人说话，他便悄悄地向贾环说道，你安分些吧，何苦讨这个厌那个厌的。贾环道，我也知道了，你别哄我，如今你和宝玉好，把我不搭理，我也看出来了。彩霞咬着嘴唇向贾环头上戳了一指头说道，没良心的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两人正说着，只见凤姐来了，拜过王夫人，王夫人便一长一短地问他，今儿是哪几位堂客， 戏文好歹，酒席如何等语。说了不多几句话，宝玉也来了。晴雯见了王夫人，不过规规矩矩说了几句，便命人除去抹额，脱了袍服，拉了靴子，便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。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抹撒抚弄他，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的。王夫人道： 霍达儿，你又吃多了酒，脸上滚热，你还只是揉搓，一会闹上酒来，还不在那里静静的倒一会子呢。 说着便叫人拿个枕头来，宝玉听说便下来，在王夫人身后倒下，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。宝玉便和彩霞说笑，只见彩霞淡淡的不大搭理，两只眼睛只向贾环处看。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： 好姐姐，你也理我理儿呢。 一面说一面拉他的手，彩霞夺手不肯，便说： 再闹我就嚷了。 二人正闹着，原来贾环听得见，素日怨恨宝玉，如今又见他和彩霞闹，心中越发按不下这口毒气，虽不敢明言，却每每暗中算计，只是不得下手。今见相离甚近，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，因而故意装作失手，把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，只听宝玉哎呦了一声，满屋里众人都唬了一跳，连忙将地下的戳灯挪过来，又将里外间屋的灯拿了三四盏看时，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。王夫人又急又气，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，一面又骂贾环。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，一面笑道： 老三还是这么荒脚鸡似的，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，少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。 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。那王夫人不骂贾环，便叫过赵姨娘来骂道： 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的下流种子来，也不管管，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，你们得了意了，越发上来了。 那赵姨娘素日虽然常怀嫉妒之心，不忿凤姐宝玉两个，也不敢露出来，如今贾环又生了事，受这场恶气，不但吞声承受，而且还要走去替宝玉收拾。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燎泡出来，幸而眼睛竟没动。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，又怕明日贾母问怎么回答，急得又把赵姨娘数落一顿，然后又安慰了宝玉一回，又命取败毒消肿药来敷上。宝玉道： 有些疼还不妨事，女儿老太太问，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。 凤姐笑道： 便说是自己烫的，也要骂人为什么不小心看着，叫你烫了，横竖有一场气生的，到明儿凭你怎么说去吧。 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后，袭人等见了都慌得了不得。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门，就觉闷闷的，没个可说话的人。至晚正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回来不曾，这便方才回来，又偏生烫了。林黛玉便赶着来瞧，只见宝玉正拿着镜子照呢，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的药。林黛玉只当烫得十分厉害，忙上来问怎么烫了，要瞧瞧。宝玉见他来了，忙把脸遮着，摇手叫他出去，不肯叫他看，知道他的癖性喜洁，见不得这些东西。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有这件癖性，知道宝玉的心内怕他嫌脏，应笑道： 我瞧瞧烫了哪里了， 有什么遮着藏着的？ 一面说，一面就凑上来，强扳着脖子瞧了一瞧，问他疼得怎么样。宝玉道：“也不很疼，养一两日就好了。”林黛玉坐了一回，闷闷的回房去了，一宿无话。次日，宝玉见了贾母，虽然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，不与别人相干，免不得那贾母又把跟从的人骂一顿。过了一日，就有宝玉记名的干娘马道婆进荣国府来请安，见了宝玉，唬一大跳，问起缘由，说是烫的，便点头叹息一回，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一画，口内嘟嘟嚷嚷的又诗诵了一回，说道：“保管就好了，这不过是一时非灾。”又向贾母道：“祖宗老菩萨哪里知道，那经典佛法上说的厉害，大凡那王公倾向人家的子弟，只一生长下来，暗里便有许多侠醋鬼跟着他，得空便拧他一下，或掐他一下，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，或走着推他一脚，所以往往那些大家子孙多有长不大的。”贾母听如此说，便赶着问：“这有什么佛法解释没有呢？”马道婆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罢了。在那经上还说，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萨，专管照耀阴暗邪祟，若有善男子善女子虔心供奉者，可以永佑儿孙康宁安静，再无惊恐邪祟撞客之灾。”贾母道：“倒不知怎么供奉这位菩萨。”马道婆道：“也不知些什么，不过除香烛供养之外，一天多添几斤香油，点上个大海灯，这海灯便是菩萨现身法相，昼夜不敢熄的。”贾母道：“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？明白告诉我，我也好做这件功德的。” 马道婆听如此说，便笑道：“ 这也不拘，随施主菩萨们随心愿舍罢了。像我们庙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诰命供奉的，南安郡王府里的太妃，她许的多，愿心大，一天是48斤油，1斤灯草，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。景田侯的诰命次一等，一天不过24斤油，再还有几家也有5斤的、3斤的、1斤的，都不拘束。那小家子穷人家舍不起这些，就是4两半斤也少不得替他点。” 贾母听了，点头思忖。马道婆又道：“ 还有一件，若是为父母尊亲掌上的，多舍些不妨。若是像老祖宗如今为宝玉，若舍多了倒不好，害怕哥经不起，倒折了福，也不当家花花的。要舍，大则7斤，小则5斤也就是了。” 贾母说：“ 既是这样说，你便一日5斤核准了，每月打盹来关了去。” 马道婆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，贾母又命人来吩咐：“ 以后大凡宝玉出门的日子，拿几串钱交给他的小子们带着，遇见僧道穷苦人好舍。” 说毕，那马道婆又坐了一回，便往各院各房问安，闲逛了一回，一时来至赵姨娘房内，二人见过，赵姨娘命小丫头倒了茶来与她吃。马道婆因见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弯角，赵姨娘正掩鞋呢，马道婆道：“ 可是我正没了鞋面子了，赵奶奶你有零碎缎子，不拘什么颜色的，弄一双鞋面给我。” 赵姨娘听说，便叹口气说道：“ 你瞧瞧那里头还有哪一块是成样的，成了样的东西也不能到我手里来，有的没的都在这里，你不嫌就挑两筷子去。” 马道婆见说，果真便挑了两块绣浆起来。赵姨娘问道， 前日我送了500钱去在药王跟前上供，你可收了没有？ 马道婆道， 早已替你上了供了。 赵姨娘叹口气道， 阿弥陀佛，我手里但凡从容些也时常的上个供，只是心有余力量不足。 马道婆道，你只管放心，将来熬得还哥大了，得个一官半职，那是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？赵姨娘听说，鼻子里笑了一声，说道， 爸爸再别说起，如今就是这个样儿，我们娘儿们跟得上这屋里哪一个？也不是有了宝玉竟是得了活龙，他还是小孩子家，长得得人样儿，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罢了，我只不服这个主。 一面说，一面伸出两个指头来。马道婆会意，便问道，可是莲二奶奶？赵姨娘唬得忙摇手，走到门前，掀帘子向外看看无人，放进来向马道婆悄悄说道， 了不得了不得，提起这个种儿，这一份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，我也不是个人。 马道婆见他如此说，便叹他口气道， 我还用你说，难道都看不出来？也亏你们心里也不理论，只凭他去，倒也妙。 赵姨娘道， 我的娘，不凭他去，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呢？ 马道婆听说，鼻子里一笑，半晌说道， 不是我说造孽的话，你们没有本事，也难怪别人，明不敢怎样，暗里也就算计了，还等到这如今。 赵姨娘闻听这话里有道理，心内暗暗的欢喜，便说道， 怎么暗里算计，我倒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，你若教给我这法子，我大大的谢你。 马道婆听说这话打拢了一处，便又故意说道， 阿弥陀佛，你快休问我，我哪里知道这些事，罪过罪过。 赵姨娘道， 你又来了，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，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？难道还怕我不谢你？ 马道婆听说如此，便笑道， 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委屈还有可，若说谢我的这两个字，可是你错打算盘了，就便是我稀土你谢，靠你有些什么东西能打动我？ 赵姨娘听这话口气松动了，便说道， 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了？你若果然法子灵验，把他两个绝了，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，那时你要什么不得？ 马道婆听了，低了头，半晌说道， 那时候事情妥了，又无凭无据，你还理我呢？ 赵姨娘道， 这又何难，如今我虽手里没什么，也零碎攒了几两梯级，还有几件衣服簪子，你先拿些去，下剩的我写个欠银子文契给你，你要什么保人也有，那时我照数给你。 马道婆道， 果然这样？ 赵姨娘道， 这如何还撒得谎？ 说着便叫过一个心腹婆子来，耳根底下七七叉叉说了几句话，那婆子出去了，一时回来果然写了个500两欠契来，赵姨娘便印了个手模，走到橱柜里将梯子拿了出来，与马道婆看看道， 这个你先拿了去做香烛供奉使费，可好不好？ 马道婆看白花花的一堆银子，又有欠契，并不顾青红皂白，满口里应着，伸手先去抓了银子掖起来，然后收了欠契，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，掏出10个直角的青面白发的鬼来， 并两个纸人递于赵姨娘，又悄悄地教她道：“ 把他两个的年根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，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个人的床上就完了。我只在家里做法，自有效验，千万小心，不要害怕。” 正才说着，只见王夫人的丫鬟进来找道：“ 奶奶可在这里？太太等你呢。” 二人方散了，不在话下。却说林黛玉因见宝玉近日烫了脸，总不出门，倒时常在一处说说话。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，自觉无趣，便同紫鹃、雪雁做了一回针线，更觉烦闷，便倚着房门出了一回神，信步出来，看阶下新蹦出的稚笋，不觉出了院门。一望园中四顾无人，唯见花光柳影，鸟语溪声。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红院中来，只见几个丫头舀水，都在回廊上围着看画眉洗澡呢。听见房内有笑声，林黛玉便入房中看时，原来是李公才、凤姐、宝钗都在这里呢。一见他进来，都笑道：“ 这不又来了一个。” 林黛玉笑道：“ 今儿琪琪谁下帖子请来的？” 凤姐道：“ 巧儿，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去，你往哪去了？” 林黛玉笑道：“ 啊，可是倒忘了，多谢多谢。” 凤姐儿又道：“ 你尝了，可还好不好？” 没有说完，宝玉便说道：“论理可倒罢了，只是我说不大甚好，也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。” 宝钗道：“味道轻，只是颜色不大好些。” 凤姐道：“ 那是仙罗进贡来的，我尝着也没什么趣儿，还不如我每日吃的呢。” 林黛玉道：“ 我吃着好，不知你们的脾胃是怎样？” 宝玉道：“你果然爱吃，把我这个也拿了去吃吧。”凤姐笑道：“ 你要爱吃，我那里还有呢。” 林黛玉道：“ 果真的，我就打发丫头取去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不用取去，我打发人送来就是了。我明儿还有一件事求你，一同打发人送来。” 林黛玉听了笑道：“ 你们听听，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，就来使唤人了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倒求你，你倒说这些闲话，吃茶吃水的，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，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？” 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，林黛玉红了脸，一声不言语，便回过头去了。李公才笑向宝钗道：“ 朕朕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。” 林黛玉道：“ 什么诙谐？不过是贫嘴贱舌，讨人厌恶罢了。” 说着便啐了一口。凤姐笑道：“ 你别做梦，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少什么？” 指宝玉道：“ 你瞧瞧，人物门第配不上，根基配不上，家私配不上，哪一点还玷辱了谁呢？” 林黛玉抬身就走，宝钗便叫：“ 平儿急了，还不回来坐着，走了倒没意思。” 说着便站起来拉住。刚至房门前，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。李公才、宝钗、宝玉等都让他两个坐，独凤姐只和林黛玉说笑，正眼也不看他们。宝钗方欲说话时，只见王夫人房内的丫头来说：“ 舅太太来了，请奶奶姑娘们出去呢。” 李公才听了， 连忙叫着凤姐等走了。赵州两个忙辞了宝玉出去。 宝玉道：“我也不能出去，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。” 又道：“ 李妹妹，你先略站一站，我说一句话。” 凤姐听了，回头向林黛玉笑道：“ 有人叫你说话呢。” 说着便把林黛玉往里一推，和李纨一同去了。这里宝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，只是嘻嘻的笑，心里有话，只是口里说不出来。此时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脸红胀了，争着要走。宝玉忽然哎呦了一声，说：“ 好头疼。” 林黛玉道：“ 该阿弥陀佛。” 只见宝玉大叫一声：“ 我要死！” 将身一纵，离地跳有三四尺高，口内乱嚷乱叫，说起胡话来。林黛玉并丫头们都唬慌了，忙去报知王夫人、贾母等。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，都一起来时，宝玉一发拿刀弄杖，寻死觅活的，闹得天翻地覆。贾母、王夫人见了，唬得抖衣而颤，且儿一声肉一声，放声动哭，于是惊动诸人，连贾赦、邢夫人、贾珍、贾政、贾琏、贾蓉、贾云、贾平、薛姨妈、薛蟠，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，都来园内看事。当时园内乱麻一般，正没个主见。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，见鸡杀鸡，见狗杀狗，见人就要杀人。众人越发慌了。周瑞媳妇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，夺下刀来，抬回房去。平儿、风儿等哭得泪天泪地，贾政等心中也有些烦难，顾了这里，丢不下那里。别人慌张自不必讲，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。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，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，又恐香菱被人骚皮，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，因此忙得不堪，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，已苏倒在那里。当下众人七言八语，有的说请端公送岁的，有的说请巫婆跳神的，有的又见玉皇阁的张真人，种种宣腾不一，也曾百般医治祈祷，问卜求神，总无效也。堪堪日落，王子腾夫人告辞去后，次日王子腾也来瞧问。接着小史侯家、邢夫人弟兄辈并各亲戚眷属都来瞧看，也有送符水的，也有见僧道的，总不见相。他叔嫂二人愈发糊涂，不省人事，睡在床上，浑身火炭一般，口内无般不说。到夜晚间，那些婆娘媳妇丫头们都不敢上前，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。夜间派了贾云带着小厮们挨次轮班看守，贾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、薛姨妈等寸地不离，只围着干哭。此时贾赦、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，日夜熬油沸火，闹得人口不安，也都没了主意。贾赦还各处去寻僧觅道，贾政见不灵效，着实懊恼，因阻贾赦道：“儿女之术皆由天命，非人力可强者。他二人之病出于不义，百般医治不效，想天意该如此，也只好由他们去吧。”贾赦也不理此话，仍是百般忙乱，哪里见些效应？ 看看三日光阴，那凤姐和宝玉躺在床上，一发连气都将没了，何家人口无不惊慌，都说没了指望，忙着将他二人的后事的衣履都置备下了。贾母、王夫人、贾琏、平儿、袭人这几个人更比诸人哭得忘餐废寝，觅死寻活，赵姨娘、贾环等自是称怨。到了第四日早晨，贾母等正围着宝玉哭时，只见宝玉睁开眼说道： 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，快收拾了打发我走吧。 贾母听了这话，如同摘星去干一般。赵姨娘在旁劝道： 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，哥已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把哥的衣服穿好，让他早些回去，也免些苦，只管舍不得他，这口气不断，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。 这些话没说完，被贾母赵琏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： 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，谁叫你来多嘴多舌的，你怎么知道他在那世里受罪不安生，怎么见得不中用了，你怨他死了有什么好处，你别做梦，他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，素日都不是你们挑唆着逼他写字念书，把胆子唬破了，见了他老子不像个闭猫鼠，都不是你们这些淫妇挑唆的，这会子逼死了你们，碎了心，我饶哪一个。 一面骂一面哭，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，心里越发难过，便喝退赵姨娘，自己上来委婉解劝。一时又有人来回说： 两口棺椁都做齐了，请老爷出去看。 贾母听了如火上浇油一般，便骂： 是谁做了棺椁？ 一叠声只叫把做棺材的拉来打死，正闹得天翻地覆，没个开交，只闻得隐隐的木鱼声响，念了一句：南无解冤孽菩萨，有那人口不利，家宅颠倾，或逢凶险，或中邪祟者，我们善能医治。贾母、王夫人听见这些话，哪里还耐得住，便命人去快请进来。贾政虽不自在，乃贾母之言如何为傲，想如此深宅何得听得这样真切，心中一稀罕，命人请了进来。众人举目看时，原来是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。只见那和尚是怎地模样？鼻如悬胆两眉长，目似明星续宝光，破那芒鞋无助迹，阿咋更有满头疮。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样？一足高来一足低，浑身带水又脱泥，相逢若问家何处，却在蓬莱若水西。贾政问道：你道友二人在哪庙里焚修？那僧笑道：长官不需多话，因闻得府上人口不利，故特来医治。贾政道：倒有两个人中邪，不知你们有何符水？那道人道：你家先有稀世奇珍，如何还问我们有符水？贾政听这话有意思，心中便动了，应说道：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，上面说能除邪祟，谁知竟不灵验。那僧道：长官你哪里知道那物的妙用，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获利所迷，故不灵验了，你今且取他出来，待我们持诵持诵，只怕就好了。贾政听说，便向宝玉项上取下那玉来递于他二人， 那和尚接了过来，擎在掌上，长叹一声道：“ 青埂峰一别，转眼已过13载矣。人世光阴如此迅速，尘缘满日若似弹指，可见你当时的那段好处。天不居兮，地不积，心头无喜亦无悲，却因锻炼通灵后，便想人间觅是非。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，粉字之痕无宝光，起龙昼夜困鸳鸯，沉酣一梦终须醒，冤孽长清好散场。” 念毕，又磨弄一回，说了些疯话，递与贾政道：“此物已灵，不可亵渎，悬于卧室上见，将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内，除亲身妻母外，不可使阴人冲犯。33日之后，保管身安病退，复旧如初。”说着回头便走了。贾政赶着还说话，让二人吃了茶，要送谢礼，他二人早已出去了。贾母等还只管着人去赶，哪里有个踪影，少不得一言将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卧室之内，将玉悬在门上，王夫人亲身守着，不许别个人进来。至晚间，他二人竟渐渐醒来，说腹中饥饿。贾母、王夫人如得了珍宝一般，悬熬了米汤与他二人吃了，精神渐长，邪祟稍退，一家子才把心放下来。李公才并贾府三宴，薛宝钗、林黛玉、平儿、袭人等在外间听信息，闻得吃了米汤，醒了人事。别人未开口，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薛宝钗便回头看了他半日，嗤的一声笑，众人都不会意。贾惜春道：“ 宝姐姐好好的笑什么？” 宝钗笑道：“ 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，又要讲经说法，又要普度众生，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，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，今才好些，又怪林姑娘的姻缘了，你说忙得可笑不可笑？” 林黛玉不觉得红了脸，啐了一口道：“ 你们这几人不是好人，不知怎么死，再不跟着好人学，只跟着凤姐贫嘴烂舌的学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摔帘子出去了，不知端详。且听下回分解。